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了解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到上午仍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对早高峰的交通出行有明显的影响，外出请带好雨具。降雨使地面湿滑，注意出行安全。山区以及浅山区注意防范因为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今天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西部地区阵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24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在11点到12点啊，一个小时时间当中呢，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又一次阅读盛宴带给大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还会给大家带来我先介绍嘉宾吧。我想嘉宾来了以后，大家就知道我们的节目为什么是一次阅读盛宴了。今天来做客的这两位嘉宾朋友，来到我们直播机房做客的这两位嘉宾朋友啊，大家注意我的话后面还会有玄机。这两位嘉宾朋友都是来自亚马逊中国的高级图书编辑，一位呢是于浩，很多朋友都听到过他的声音。你好，于浩。 刘珊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新的成员，他是曲云莹。你好，曲云莹。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刚才我说到了他们两位呢来自亚马逊中国，其实他们两位还有更响亮的一个名头啊，就是他们都是亚马逊编辑推荐的成员。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是有请二位来给大家发布非常重要的内容。这个内容啊，就是近期普通人都买了什么书，为什么购买。但是大家注意啊，这个近期啊指的是从2018年1月1号到2018年6月30号，也就是上半年。今天我们要发布的是2018年亚马逊中国的年中，这个中是一年四季那个中间的中啊，年中新书排行榜。那么我们还要请到这两位来自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专业人员为大家介绍啊，为什么普通人他们买了这样的书，还有这些书籍当中的精彩内容解读。总之就是今天的内容特别丰富。哎，要问一下于浩啊，其实每次咱上节目，咱们都跟特别着急似的。但是你想，那书单书榜加在一起，要介绍的书籍有20-30本，其实每次咱都跟赶命似的。今天我觉得书更多了。 对， 咱要不然咱们就开始控制一下语速吧， 可以， 省得每一次做节目的时候都越说越快。因为你是第一次到节目当中来做客啊，就是希望我们以前的节目你能听过。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为了把好多特别好的书带给大家，我们的速度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吧？ 对，有听过。 那么有一句话说下雨天读书天，今天赶上读书天，大家准备接招吧。我们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2018年亚马逊中国的年中的纸质书的新书排行榜，我们来了解这样的一份书单，有请二位。 好的。2018年亚马逊中国年中纸质书新书排行榜的 TOP 10，第一本是《原则》。这本书想必大家都比较熟悉了，这本书也是在上半年长期霸榜的一本今年的新书。那它讲述的是著名投资家瑞达利欧对于自己人生成功过程的一个反思。这本 书稍微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各行各业的大佬都对它特别的推崇，所以大家可以把它当成是一本经管生活的工具书来看待。 嗯， 排名第二的是高难度沟通，麻省理工高人气沟通课。俗话说，没有解决不了的事儿，只有不会沟通的人。这本书里呢，作者就为大家提供了多种沟通思考路径和实战练习，非常容易理解和上手，让我们一步一步成为沟通的高手。 好，第三名是《刺杀骑士团长》。那这本书是著名作家村上春树七年之后的又一本突破之作。这本书是从主人公从阁楼上发现了一本惊世画作这样一个故事来穿起来。如果大家去读的话呢，会发现你会在书中感受到村上春树惯用的层层剥开的写作手法，非常值得一看。 第四名是《高兴死了》。作者珍妮本身就是一位抑郁症患者，所以这本书可谓是她的就是生活实录。她在书里讲述了很多她自己的故事，很多都会让人爆笑，但是笑过之后呢，又会有满满的感动，就是被会追作者那种坚强乐观所感染，最终也收获到满满的力量，这就是这本书的魅力所在吧。 好，第五名，书名叫《见识》啊。这本书呢是著名的人工智能专家吴军老师的又一本力作。熟悉他的作者可能熟悉他的读者可能会熟悉他之前的像《大学之路》啊，《浪潮之巅》这种书。那这本书吴军老师重点讲述的是一些自己职场中的经验，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 第六名是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是一本小说。 好。第七名是《半小时漫画世界史》，那这是一位漫画作家陈磊对于中国对于世界史的一个漫画形式的表达。那读者对于历史的这种鸿篇巨制，如果这种正餐形式有了比较疲倦的话，我觉得可以推荐一下这种快餐的一种消费形式。嗯。 第八名是《看人的艺术》，十一种以物识人术，看人看到骨子里。这本书观看标题就十分吸引人啊！书中有一个观点，就是呢，我们所有的外在表现都源于我们的内心。所以说，不论是社交平台上的发文，还是物品的摆放、佩戴的事物，甚至是播放的歌单，都向我们传达了很多关于这个人的信号。 好，第九名是能力都是逼出来的。这本书一听就是一个很成功很激励型的一个作品。那本书的作者伯查特呢，也是19岁那个时候的一场车祸，从此之后才开始自己特别的人生的。那他重点表述的观点是说，你在人生中可能有些时候是处于劣势的，那只要你逼自己一把，很有可能都会逃离现在的这种困境。 第十名是鱼和岸小店，这是日本作家西加奈子的作品。小说讲述了主人公肉子和女儿喜久子的故事，也是日系治愈的风格，淡淡的叙述却总能偶尔戳中泪点。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2018年亚马逊中国的年终的纸质图书的新书排行榜的前十位 Top 10， 排位第一《原则》，排位第二《高难度沟通》，麻省理工高人气沟通课，排位第三《刺杀骑士团长》，排位第四《高兴死了》，排位第五《见识》，排位第六《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排位第七《半小时漫画世界史》，排位第八《看人的艺术》，是一种以物识人术，看人看到骨子里，排位第九能力都是逼出来的，排位第十鱼和岸小店。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公布的呢是2018年的亚马逊中国年终的付费电子书的新书排行榜。其实以往我们看一看这个排行榜，总会发现这个纸质书和电子书的重合度，有的时候呢重合度非常高，也有的时候就压根儿不重合。那这一次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呢？两位嘉宾给我们大家公布榜单吧。 好，2018年亚马逊中国年终 Kindle 付费电子新书排行榜的Top 10，第一名还是《原则》这本书，刚才有介绍过了，这里补充说明一下，这本书中有500多条原则，是非常适合职场人士去了解学习的。你身边的小伙伴很有可能都读了这个了，如果说不去了解的话，很有可能就会落后他们了。 你是中信派来的吗，宇浩？排位第二，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对不对？也是刚才我们说过的一本书。排位第三， 排位第三，《高兴死了》也是刚才有提到过的一本书了。一会儿我们去总结会，大家会看到这整个榜的一个重叠比率，所以这本书我们也不特殊去介绍了。 排位第四也是依旧是一部上榜作品，是陈磊的《半小时漫画世界史》。陈磊的《半小时》系列真的是非常受读者喜欢，不光是上榜的这本，他的《半小时漫画中国史》1、2、3部同样非常受欢迎。 啊，排位第五的高难度沟通麻省理工高人气沟通课，这也是一本刚才有提到的书了。那这个作者需要再补充说明一下，他本身是一个专注于沟通领域，而且给五百强提供了很多咨询服务的这样一个专家，大家可以去里面学习一下相关心法。 我感觉出来了，你现在是时代华语派来的奸细。 第六名是《财务自由之路》，这本书是没有再重复了。这本书是非常有名的《小狗钱钱》的作者博多·舍费尔。说到博多·舍费尔呢，他是被誉为是欧洲的巴菲特。在这本书里，他指导读者转变理财观念，培养正确的财商，在保证财务安全的前提下实现财务自由，是不是非常诱人啊？ OK， 排名第七的是《白金数据》，那这个又是另一位图书大家东野圭吾的续作了。那他之前对于在推理小说的一个造诣，主要可能集中在早期的本格，像中期的对社会人性的思考。那到了后期之后，这个文风更加犀利，所以这本书非常推荐大家喜欢他的人去跟读一下。 你是磨铁派来的。 好，第八名是我必须找到阿里克斯。这真的是一本非常好看的推理悬疑小说，曾经获得过国际金币首奖。在故事的一开始，主人公阿里克斯就被突然绑架了，但是随后发生的一系列的谋杀案，又通通指向了阿里克斯，并且作者还采用了多视角的叙述方式来呈现整个故事，使得案件的真相越发的扑朔迷离，真的是不读到最后，永远不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 好，第九名我可能又要增加一个间谍身份了啊。这本书是上海译文出的《刺杀七师团长》刚才也有提到了，所以这里我重点补充一下吧。这本书其实故事大家可能看一下简介就知道了，但我想说的是，这本书真的放在书架上是一个非常增色的一个物品，因为它的封面设计的非常的漂亮。 我还以为 跟大家去看一下 “春树”这四个字呢。 对，这四个字依然很有重量。 第十名是《中国的内战：1945至1949年的政治斗争》，这是美国著名学者、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胡素山老师的代表作。作者的所有分析和论述都是基于对当时政策文件及其实施效果的仔细调查而得来的，所以说这是这一领域研究的必读著作。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亚马逊中国年终 Kindle 付费电子书的新书排行榜的 Top 10前十位，分别是排位第一《原则》，排位第二《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排位第三《高兴死了》，排位第四《半小时漫画世界史》，排位第五《高难度沟通麻省理工高人气沟通课》，排位第六《财务自由之路》，排位第七《白金数据》，排位第八《必须找到阿里克斯》，排位第九《刺杀骑士团长》，排位第十《中国的内战：1945至1949年的政治斗争》。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广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文。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说到了给大家带来一次非常丰富的阅读盛宴，阅读到我们几个嘉宾还有主持人都会情不自禁的语速加快，但是我们一定会控制啊，因为刚才呢是说到了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有两位来到直播机房做客的嘉宾，大家都已经听到他们的声音了，一位呢是于浩，另外一位呢是云莹。其实在今天节目稍微晚一点的时间当中，我们还会连线两位嘉宾跟大家来分享好书，但是他们到底是谁呢？他们要分享的是什么内容呢？我们在这儿一定不说，等到连线的时候再提前告诉给大家。刚才大家已经了解到了2018年的亚马逊中国的年终榜的电子书还有纸质书的排行的榜单，我们其实也特别说到了每一次公布这两个榜单的时候，就会发现啊，有的时候这个榜单的重合度特别高，有的时候榜单的重合度特别低。但这一次啊，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啊，这个年终榜也就是一年了，我们回顾一下从第一个月到第六个月啊，居然发现这个两份榜单的重合度是如此之高。那么到底这两份榜单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呢？既然专业人士来了，我们就来听一听他们的解读，来听一听他们的分析。有请于浩。 好， 那我们先说一下，刚才不知道有没有读者朋友、听众朋友有没有去数这个重复的这个本数啊？因为 六本吧， 对，有六本其实是重复的、而且我们看一个整体的情况的话呢，这些书其实都是今年出的新书，所以这里可能跟大家开个玩笑，大家可能是比较喜新厌旧的一批读者。对，然后我们说一个就是比较明显的一个趋势吧，就是大家可以注意到刚才念书的过程中，经管类的图书其实是占据了非常大的一个比例的，比如说这本在两个榜都排名第一的原则、 原则是 对 吧，然后其实如果要算经管的话，高难度沟 通、 麻省理工这个书啊也是的，然后财务自由之路有三本。 对，其实因为这个就是像原则的话，我之前有跟身边的朋友比如说去送他一下原则的书去看呢、他可能会这些同学和朋友都听过这本书，所以这本书的普及率是非常高的。 说到了这本书的普及率啊，我觉得呢，刚才为什么我屡次的说于浩是被各个出版公司派来的奸细呢？因为于浩刚才介绍了重点介绍几本书啊，其实我们来看一看，像原则是中信出版集团的，像刚才说到的这个麻省理工高难度沟通这本书呢，时代华语的，包括白金数据是磨铁的嘛。其实我们大家会发现，现在很多朋友的阅读的图书，或者说进入到很多的榜单当中的图书啊，他们都是一些大的出版公司或者是出版社的，就比较有名气的出版公司、出版社，然后出版的，就是可能啊，现在是一个，就我觉得有一点比较集中的趋势了。于浩，你有没有感觉到？其实一个好的出版社，一个家好的出版公司，也代表着这本书的品质，这也是很多朋友在购买的时候的一个，我觉得选择的原因吧。 对，像我刚才作为代表的那几家，其实都是在市面上表现非常抢眼的出版社。 你说人家是人家顶多是间谍，然后双面，现在你多少面了？好，我们继续来了解这一些书籍的一些特点，了解榜单的特点分析。 好的，刚才于浩也说了，就是我们这次上榜两个榜单重复的还是非常多的，有六本。其实这也非常归功于现在我们纸电同步发行的这一个特点，同时这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了。我们现在新书就是 Kindle 付费电子书新书榜单的前十名有七本都是纸电同步发行的，然后真的是非常厉害。然后我其中包括村上的那本《刺杀骑士团长》，还有《高兴死了》，然后《本源》等等。 云莹，你是第一次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啊，但你知道我们节目有一惯例，我们都是先要问一下啊，比如说这本书你买的是纸书还是电子书，然后你也挺惯例对吧，于浩，你来逼问他吧。 好， 我们常规问题。 那请云莹自己讲吧，因为他本身对 Kindle 这边也比较熟悉。对，所以这两边就是究竟是用纸质书看的还是电子书看，想必他的见解应该非常有 帮助。说你自己原则你看的是纸质书还是电子书，说你自己。 原则其实我没看，我看的是刺杀骑士团长。 OK， 那你说可以说一下自己在这个看书习惯上会什么样？ 就是我一般都是买，如果真的特别喜欢我会买纸书回来收藏，但是我现在真的是多数都看电子书。 就是特别喜欢的话你一定要买这个纸书收藏是吧？ 对。 其实你知道我们大家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吗？我们之前的啊，我在这儿也跟你来说一说，我们大家基本上就是如果是喜欢的书一定是纸质书和电子书必须同步买，是为什么呢？因为买纸书收藏就是你需要闻闻这个油墨的香气的时候，需要用油墨来滋润你的心灵的时候拿纸质书出来，而且很多朋友都习惯买这精装本的书。然后但是如果啊，因为现在的社会我们大家如果说你不出个差，然后你不堵个车，然后你不赶个飞机什么的可能很少，所以呢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可能很多朋友都会选择这个电子书，尤其是一些大部头 的大部头的书真的挺好的，可是拿起来太累了，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是纸电都同时买的。你为什么买了那么多电子书啊？你难道不觉得它没有油墨的香气，你不觉得是个遗憾吗？ 主要我家房子小了现在。 好，现在原来知道房子小的时候可以选择电子书。好，不逼问于莹了，我们继续来分享啊，就是这一份榜单当中啊，也就是2018年的亚马逊的年终的这样的一个新书排行榜的榜单的一些特色，我们来了解情况，继续吧，于浩。 好，那再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察的点是说，就是在整个榜单上，也不是整个榜单，其实最主要是在 Kindle 的这样一个榜上的话，一些经典的书会慢慢的，比如说它可能会一些版权原因啊，比如说像大家近期可能熟悉的像《百年孤独》这样的电子书。 因为在中国的一个首次授权，所以它会排上了我们的第十二名。当然这个是刚才我们没有在榜单里去念到。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像亚马逊，我们会跟新经典文化这样的优秀的出版社联合推出一些像张爱玲作品精选啊，像保罗克艾略作品精选这样很经典的一个作品，也可以交给读者们去享读。 哎，说到了这个 Kindle 电子书的情况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天来做客的，也就是大家第一次听到他声音的云云，其实他在这个亚马逊中国当中是主要负责这个 Kindle 电子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很多问题啊，在我们以往节目当中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来回答的，今天一并都交给你了啊。问一下，为什么有的时候大家会看到啊，我们尤其在亚马逊的这个主页上，我们会看到啊，有的时候会说某某书的纸电是同步发行的，甚至还有一些是这个电子书啊早于纸质书的。但是其实我们大家就很遗憾的是，看到了很多的书它压根都没有电子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的情况出现呢？这是一个很多朋友都挺想了解的一个内容。 其实可能大家很多不知道，就是纸质书的版权和电子书的版权是分开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出版社在签这个版权的时候，他没有能拿到电子书的版权。所以说他就，其实出版社都是很想纸电同步，或者是也有纸书就要出电子书。但是有的时候他没有能拿到这个电子书的版权，所以说他就没能出版电子版。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读者，广大读者包括我在内的心心念念的一个内容，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家觉得啊，你纸质书人家有油墨钱，人家有纸钱，人家还有印刷厂的钱，它那么贵我们也就忍了，还则罢了。你就一电子书，我发现真的有的基本上电子书跟纸质书差不了几块钱。这我原本想着买电子书我想省钱的，结果一看我还没省成。为什么这么贵？为什么你不能降点价呢？ 其实还好啦，我觉得就是刚才刘莎提到的还是少数现象，就是我们大多数的电子书还是要比纸书便宜很多的，而且我们的 Kindle 商店上还有很多的就是限时促销，那里面都是一些精华的好书。 我就是被你们限时促销给招进去，老说九毛九一本，我倒是买了九毛九的，后来我想买的它是29、39、49。 但那时候你可以看一下它原价，可能它就是50、60、70。 对，刘莎，这个我可以再推荐一下，我们 Kindle 是有那个 KU 服务的。如果说看书量特别大的，然后又特别在意价钱的话，那这个服务是一个非常划算的。 你是说我呢是吗？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啊，这样的一份书单，2018年的亚马逊的年终的排行榜的书单的情况。说一说啊，这个原则这本书，刚才也说到了是中信出版集团的一本非常有名的书籍。有没有现在一个销量统计？你们还记得吗？两年前的现象级的那本书《人类简史》啊，它的销量其实刚刚一上市就窜到了各大榜单的榜首的位置，而且还盘踞了好长时间。那么现在原则你们觉得会不会有这种可能，也会能成为 最后的年终榜吗？ 对呀、啊，他你看啊，咱们来回顾一下，当时人类简史一出来，亚马逊编辑推荐他入选的。然后后来呢，他是基本上连续了好几个月的这个销售排行榜的榜单。 对， 然后后来是年终啊，我说的是中间那个中的年终榜的榜单，他也进到了前几位，我记得还是第一位或者第二位。然后到年底的那个年终榜啊，它也是进入到了特别靠前的位置。你觉得原则这本书，我们来分析一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原则也是进入到编辑推荐过， 对， 是进入过。 对，是这样。就是原则这本书的话，从上半年看，它的这个怎么说呢，影响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它为什么可以排在第一，可能跟它同期的竞争对手有关系。就其实上半年说实话，就是虽然新书是占据榜单的一个主要群体，但是说实话能跟它产生一个竞争上的平等关系的还是暂时没有看到。所以说他上半年拿第一名，这是绝对的名至实归的。但是下半年的话，各个出版社可能会发力的相对多一点。比如说跟大家其实也不算剧透了，因为这本书已经上了，就刚才刘莎说到的这本书的后续叫做今日简史，尤尔赫拉利的第三本书也一直盘踞在我们现在销售榜的第一名了。所以说原则如果说想要拿得最终年终榜的第一名的话，下半年的竞争对手还是非常多的。 那问一问啊，电子书的情况啊，云云，你看啊，其实在我们以往的在 今年2018年从1月份到现在啊，原则确实也是进入过电子书的榜单，但是它在电子书的榜单当中啊，真的没有这一次这个年终榜的这么好的一个成绩排位第一，会经常出现这么好的成绩。所以你认为如果到了年底的时候，它的情况会怎么样呢？哎，人类简史三，就是那个第三集、啊、 对，第三部简史， 第三部 今日简史， 今日简史， 对， 电子书已经上了是吗？ 对，也都是纸电同步的，这个是纸电同步的。 那你觉得是不是到时候等到下半年的时候，应该是今日简史的情况会更好一点？ 嗯，不一定，我还是挺看好原则的。 还是有很多看好原则的人， 是。 但是我真是觉得啊，原则它和那本《人类简史》和当时那本现象级的书籍有一个区别。人类简史我感觉就是门槛会低一点，就是大家如果稍微翻几篇的话啊，不管你跟这个内容有没有关系，是不是学历史，就会被吸引进去。但是呢，总是觉得原则呢是经管类的书籍嘛，首先它就可能会筛选了一大批的读者，觉得自己跟经管没有关系的人，可能就不太会去看这本书。也可能有人会看的是因为口口相传说啊。那谁看了那书觉得特别好，我也去买一本。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的入门其实就有一个特别大的不一样，我个人的感受。 是， 对，其实从今日简史就是，其实今日简史是尤尔赫拉利简史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嘛。 对啊，对啊。 所以这种书其实是一种偏通识类的书，它是一种历史的一种算是科普性质吧，但原则其实是带有着非常强的实用性质的。 嗯， 就这本书读完之后，真的会对你的工作、生活和学习有一些很本质的影响在。 哎，还有一个问题啊，于浩，你特别要来说一说啊，跟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你有没有发现啊？白金数据是一本新书，对吧？ 对， 进入到这个电子书的榜单当中，但是它确实没有进入到这个纸质书的前十位。按道理说，东野圭吾的书要进纸质榜排行榜前十，经常都是新经典出版的。这本书来自北京磨铁。 其实这个现象是这样，就是我们看纸质书的排行榜的话，东野圭吾上榜一般会是一些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他的那个《白夜行》这种超经典的书会比较容易盘踞排行榜。那像这种新书的话，大家可能就像刚才说的，什么设备去阅读这件事上，可能用 Kindle 去快速做一下阅读是一个非常好的，怎么说呢，一个更好的体验吧。因为这种书本身是一种文学性质，而且其实是一种偏快速阅读的作品。 哎，在这一次的纸质书的排行榜的榜单当中，排位第四的呢是来自中信出版社的吴军的《见识》。我作为文津奖的评委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一位老作者在畅销书的排行榜当中排到第四，特别特别高兴。同时我也特别的觉得现在很多人那么他们的阅读的这样的一个素质啊，真的是越来越高了。原本以为像其实要说一下啊，于浩还有云云，不仅你们的亚马逊编辑推荐啊，被很多朋友称作是高冷范儿，有很多朋友也对得奖的书觉得那也都是高冷范儿，包括文津奖。 是， 但是呢真的是有没有感觉到大家整体读者的这个素质提高的越来越快。我觉得这样的一本书能够让大家买到这真的是啊真金白银的买到排行榜的第五名，我特别特别高兴。 对，我觉得《见识》这本书确实是一个代表作者的这种读者的这种阅读素质提升很关键的一本书。因为吴军老师之前其实他得文津奖的作品很多都是偏一些专业领域的， 对， 比如像《数学之美》浪潮之巅》这种书，它其实是会有需要大家对这个背景有一定理解才能读得了。那《见识》这本书其实完全是一个生活通识类、职场通识类的书。 没错。那么在多年前啊，吴军先生获得文津奖的书籍呢是《文明之光》，是整个把这个历史做一个他自己的一个有机的串联，非常值得一读的一本书。那么之后呢，因为文津奖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你如果得过一次文津奖，基本上不太可能再得第二次了。但是你可以在文津推荐的这样的一个奖项当中看到很多的关于吴军先生的书籍，其实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次阅读盛宴。有请两位来自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的嘉宾于浩和曲云莹为大家来分享近期普通人都买了什么书，为什么购买。我们还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其中的一些精彩内容。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 成为 是你突然告诉起离散的人，我此刻却只想亲吻你倔强的嘴，雨下渐灭，我的爱已逐渐像雨水沿着落叶，对我的思念 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次啊丰富的阅读盛宴，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在2018年的1月份到6月份这样的一段时间当中啊，普通人都买了什么书，为什么购买，我们还请到了专业人士跟大家来分享这其中的精彩内容。那么今天来到直播机房做客的两位嘉宾朋友，一位呢是于浩，另外一位呢是曲云莹，他们两位呢都是来自亚马逊中国的高级图书编辑，同时也是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的成员。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已经说过了，还有两位连线的嘉宾。那接下来在我们这一时段的刚开始啊，我们就要连线一位嘉宾朋友，他是谁呢？前面大家听到过《白金数据》那本书吧？没错，他就是《白金数据》的责编，是北京摩铁图书有限公司的高级产品经理，在书当中啊，我说的是在这本白金数据的书籍当中，你会看到一个名字银子，就是他的笔名，其实他叫刘畅，他已经是在我们的热线上了。刘畅你好，听得见声音吗？ 啊，听得见，大家好。 刘畅你好，首先恭喜你啊，你们的书籍这本白金数据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在亚马逊中国的年终的啊付费电子书的排行榜当中排位第七，是在那么多的东野圭吾当中脱颖而出的一本书籍，恭喜你，恭喜你。 谢谢谢谢。 有什么想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内容吗？刘畅。 那我大概介绍一下这本书吧，好吗？ 好，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籍，它的一些情况，好吧。 好。然后这本书其实就是如果去那个图书网站上就可以看到，我们为这本书写的一教育中间有一句是说，嫌疑人 X 现身之后，推理天王顿不无的烧脑巨献。那为什么说他很烧脑呢？因为从证据上看，现场虽然留有了足够的证据，但凶手却逃脱了警方精心布置的天罗地网。从犯罪嫌疑人上看，这个犯罪嫌疑人是犯罪专家，但同时他也成为了就是犯罪的嫌疑凶手，他在逃亡的过程中其实也是在寻找真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凶手。 那这本书跟东野的所有作品一样，他也提到了爱情，但这个爱情几乎是东野作品里面最不可思议的一段爱情。他所守护的不是某个人，他所守护的其实是一份内心。 嗯，我们刚才了解了这本书当中的一些内容之后，其实下面有一个问题啊，也一定要请刘畅来回答一下啊。你看东野圭吾的书呀、真的是在国内的不同的出版机构，然后是不同的时间啊，其实出版了很多的这个书籍，但是恰恰今年，恰恰在今年的一月份到六月份，你们进入到了榜单，是唯一进入到榜单当中的书籍。你认为啊，你们的书籍和其他那些东野圭吾有什么样的最大的区别？ 一个是我们选的书其实是他今年来作品里面当时写的最好的、那就像是白金数据，东野圭吾他自己也说了，他说这个其实是他自己给自己设置的一个难题。那能难得住东野的难题，他必然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那另外就是从无论是从这个书的装帧，还是从这个书的内容呈现，还是说从他的那个后期营销上，我们都是有很大的过人之处。其实不仅仅是这本书，从我们最开始做东野的书，我们做了这么多本，也都取得了蛮好的成绩，就是可能是其他那些并没有在亚马逊的榜单上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但他也对，但是其实也是在近年来，那个东野圭吾的所有作品里面算是很佼佼者了。就是我们的像拉普拉斯的魔女，像沉睡的人鱼之家，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都有各自不同的那个值得大家去仔细阅读的地方。像沉睡的人鱼之家呢，他也是之前在新京报的那个读者评论上取得了，就是很多读者都会对他有很深入的思考。然后像白金数据，它是一个犯罪类的，它是就是，但又不同于东野圭吾近年来的推理，它这个里面的推理的逻辑很深，然后它故事又很庞杂，它不仅仅是针对犯罪，它又引入了我们近年来思考很深的关于 AI 的，然后关于艺术和科学，就是艺术到底是可以被科学复制的，还是说艺术其实是无论科技如何发达，艺术都永远是超越我们人类的。就它其实不光仅仅是推理，它还有很多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内容。除此以外，它又有东野一贯的对人性的很深入的那种探索，对人性的那种追问，对未来的那种思索在里面。 刚才我们说到的更多的是书籍的这个内容啊，其实你有没有想到过啊，东野圭吾这一本啊白金数据的出版方呢是北京磨铁。说到北京磨铁这几年啊，真的是给我们贡献了很多黑马，包括之前的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啊，阿列克谢耶维奇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你们的书就一下子就增印了好几十万册，而且当时在北京市面只有你们一家出版社有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籍，对不对啊？ 对，是我们签约那套书的时候，他还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所以呢，就是你认为啊，这本书能得的这么好的成绩，跟磨铁这个出版方啊，这么掷地有声的出版方有没有一些关系呢？ 好，那就只能夸夸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眼光独到。像我们其实之前出的《妖猫传》那个书，在中国其实之前是出版过，但是我们后面就是对那个，不仅仅是因为陈凯歌他上了电影，我们其实是在那之前签约的这套书，当时我们虽然看到他已经出版过，但是我们觉得说当时出版的那次并没有把这个书最好的东西呈现出来，包括也没有把这本书里面的故事的精髓提炼出来，其实是我们有一个再度的重新的解构和包装的过程，我们再度的有一个去提取它的最佳的卖点，让读者能够来看到这本书的一个过程。 夸自己及夸磨铁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现在是你说最后一句结束语的时间了。还有什么内容想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吗？ 我们还有更多好书，请大家关注我们磨铁的无论是微博还是微信的账户，谢谢。 好，也感谢刘畅的连线，让我们大家对刚才说到的这本书《白金数据》有了这么一个清晰的理解。好，再见，刘畅。 好的，谢谢。 刚才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亚马逊中国年终排行榜的，不论是电子书还是纸质书的这样的一个前十的内容。其实，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有另外一份榜单要带给大家。这是一份什么样的榜单呢？可能很多朋友都特别熟悉啊。就如果你嫌 前电子书柜的话，那这份榜单的名字叫做2018年亚马逊中国年终 Kindle 的电子书的包月服务的借阅榜的前十位的书单。我们有请两位专业人士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样的书单的情况。 好的。2018年亚马逊中国年终 KU 电子书包月服务的借阅榜在这之前先用一分钟跟大家说一下， KU 是亚马逊电子书的一个包月服务，那它现在的话是已经有超过12万的中英文电子书是可以免费借阅的了，如果大家感兴趣 啊，是免费的哈，我们要听一听 啊，没有，是包月之后是免费的，也就是说包月之后所有的书都是可以畅 读的。你不会包月一个月收入1000块钱吧？ 没有，这个定价现在是 你们一本书59，要包月你们 包月的话是12块钱，所以其实是非常划算的。如果说你有足够的能力，可以12块钱把12万书全部看完，那你就赚大了。 那我决定，我花这12块钱，我看12万的书。 好，那我们 来说榜单， okay, 不开玩笑了。 好，第一名的书名是《月亮与六便士》，那这个也是听众朋友非常熟悉的一个英国小说家毛姆的作品了。那他讲述的是一个债券人为了艺术着魔，抛弃妻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精彩的故事。 第二名是《三体全集》，这本大家也是非常熟悉了，可谓是科幻迷们的必读作品。很多人看完之后都感慨，果真是名不虚传。作者刘慈欣也是凭借这部作品斩获雨果奖。 好，第三本书名叫做《微习惯》，那从这本书的书名大家可以知道它写的具体是什么了。这里有一个小的细节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他从2012年开始呢就坚持每天做一个俯卧撑，来身体力行的证明微习惯对人生活的一个巨大改变。 第四名是《梦幻花》，东野圭吾的作品。这本书东野在写作手法上费了些心思，两个序章的开始还有案件两个调查角度的展开都尤为精彩，让人读了就放不下，恨不得一口气读完。 好，第五名书名是《穷爸爸与富爸爸与穷爸爸》啊，这本书其实是会在很多投资的一些相关文章中的重点推荐作品，它讲述的其实是一种投资价值观的一种表述。 第六名是《情人》，这是日本作家渡边淳一的代表作。故事的主人公修子是个经济独立、有教养、精神自由的现代女性，但她同时又与已婚中年男子远秀始终保持着情人关系，全书冲突不断。作者想借此反映新潮的人生观念与传统家庭伦理之间的激烈碰撞。 好，第七名是《虚无的十字架》，那这仍然是东野圭吾的刺痛人心的代表作。刚才也听到我们的责任编辑去提到这本《白金数据》的说明了。那东野圭吾自从本科推理转变为对于社会和人性的这样一个深度解读之后呢，他的作品也是瞬间提升了一个档次。那这个《虚无的十字架》其实是东野圭吾在书中论述现代社会关于死刑的思考与解读。 第八名是《南方有乔木》，这部作品受到同名影视剧的带动，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而且比较特别的是，这本书是以无人机为行业背景展开的，这在言情小说中还是比较少有的。 啊，无声告白是第九名，那这本书作者也读者也是非常熟悉的一本书了。那作者本身是非常擅长用多愁善感、引人入胜的文字来讲述一个小说故事的。同时这里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作者在最近出的另外一本新书，也是上半年的，叫做《小小小小的火》，想必很多听众朋友应该已经看过了。 第十名是《Harry Potter and the Philosopher's Stone》，这本书就是《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英文原版，这也是我们的英文原版书籍第一次进入 KO 包月的前十名。这本书的故事大家肯定是非常熟悉了，但是读过中文版的读者真的可以再试试读一次原版，因为原版那种原汁原味的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啊，刚才说到的2018年亚马逊中国年终的 Kindle 电子书的包月服务的借阅榜的前十位 Top 10， 排位第一《月亮与六便士》，排位第二《三体全集》，排位第三《微习惯》，排位第四《梦幻花》，排位第五《富爸爸穷爸爸》，排位第六《情人》，排位第七《虚无的十字架》，排位第八《南方有乔木》，排位第九《无声告白》，排位第十《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第一部的英文版。刚才呢跟大家介绍过这个榜单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我们第二位连线的嘉宾，他是谁呢？听到了我们前面榜单的第三名那本书的书籍名字叫做《微习惯》，那么我们今天呢第二位电话连线的嘉宾呢就是《微习惯》的责编，他是来自后浪出版公司大众编辑部的刘玉涵。玉涵你好，在线上吗？ 在。刘莎你好，两位嘉宾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包月电子书就是花特别少的钱能读12万的书的排行榜里面你们排位第三，对这个成绩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哦，非常感谢，这个也是就是有点意料之外吧，但是也是有点心理准备的，因为这本书确实是特别有用的。 是吧？你觉得你们这书不是小说能排第三，你都意想不到是吗？ 嗯，对，这个因为这个作者其实他也就是普通人，他不是什么专家什么的，就是，但是他就是，就用自己的切身体验这样写出来，这非常真诚的一本书吧。我觉得得到大家抬爱也是非常开心的。 就是你没觉得电子书的这个阅读的群体，他们的这个欣赏水平啊，和他们对这书籍的挑选啊，就是这他们的水平已经是非同一般的了吗？ 我觉得还是就是这个人群也是多样化的，就有很多各种不同的需求。 刚才我们嘉宾说了，云说什么样的人看电子书呢？主要就是家里房子小的，就是通过微习惯能够上榜，能得第三名，就知道很多家里房子小的人可能更加关注这本书。 啊，对。 好，我们来回到正题上来说一说啊，微习惯呢，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然后也跟我们听众朋友做进一步的了解。嗯。 啊，这本书其实它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养成好的习惯，然后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怎么样坚持下去？就比如说减肥啊、记单词啊这种，就是我们希望那个养成这样的习惯，就是这个作者，因为他自身有这样的需求，所以他也买了很多书，然后他就发现，在市面上其实这种书呢，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就是比较就是依靠动力的，另一类是依靠意志力的。然后但他呢，他就发现，其实动力吧，它像兴趣一样不是那么靠谱的，但是意志力呢，它是可以进行就是增强，然后计划像那个健身一样，可以就作为肌肉那样膨胀起来的。但是意志力有个问题，就是如果目标太大的话，就是他就很容易跟不上。没办法每天完成，所以这就是微习惯的这概念的产生。 哎， 什么叫啊？ 请问一下啊，这个玉涵啊，其实像微习惯，像你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些内容的书籍啊，在同类的这个市场当中啊，有挺多的。我说的这话是一个特别现实的现象，没错吧？那么你认为这本书啊，它和其他的书有哪些的区别？嗯， 这本书就是因为这个作者本身，他就是因为他是也是实验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嘛，然后他 现身说法哈，这个用自己的这个感受告诉给大家，可能更能走到读者的心里面去。嗯， 对，他所以他写的非常容易读，就是你会觉得他其实就是你认识的一个什么人，如果你愿意看美剧啊什么的，我觉得就这种思路非常好接受的。就像他为什么要写，他为什么要养成好习惯呢？也是因为他非常想。希望能够获得那个异性的关注，希望能够有一身肌肉，然后到海滩上去，然后对能够有更多机会嘛，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接地气的。 对，就是虽然他不是说目的是成为人中龙凤啊，但是他希望是一个他容易和大家相处，而且大家也喜欢和他相处的这样的一个人。就是在点滴的生活当中啊，可能这本书当中的很多的小招也好呀，或者教你去教给你的一些方法都特别特别实用。我觉得真是啊，这个真是给大家很多日常生活当中的启迪，这是我个人的感受。那我们的连线时间并不是很长，在这个连线的最后还有什么内容需要补充的吗？玉涵。嗯， 那我补充一下我自己吧。我自己就是因为他说嘛，这个就是那个每天那个只要就是他说写五十字，那我现在就是每天写500字，然后我发现我就是我每天其实可以写到1000字了，就真的是很有用的。 其实玉涵，我觉得你更应该说啊，就以前呀，你作为责编呢，只看5000个字的这文稿，现在自从看了微习惯以后，你要看50000个字的这文稿，因为我知道你们后浪的领导在听我们节目。你放弃了这样好的一个机会，你知道吗？ 哦，我真是不知道。 好，在玩笑当中，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连线就要结束了，感谢玉涵的详细介绍，让我们大家呢对这本书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再见，玉涵。 谢谢刘莎，谢谢亚马逊编辑团队。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嗯，现在此时此刻啊，北京时间的11:52的时候，听众朋友终于知道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四位嘉宾都是谁了。除了两位在直播机房的嘉宾以外呢，还有两位电话连线的嘉宾。在这儿我特别要感谢啊，我们的嘉宾朋友，不论是不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出现的所有嘉宾朋友，正是有这些专业的出版人也好，还有这些专业的书评人也好，才能够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啊，在这么长时间以来，在十几年的时间当中，一直得到听众还有读者的喜爱，也特别特别要感谢他们，我特别有感受。刚才两位嘉宾啊，两位在直播机房的嘉宾于浩还有云云，有没有感受得到他们在说起自己的书的时候如数家珍，然后问什么都问不到。真是啊，正是有这么多专业的人士啊，才能够把这么多的好书带给读者。这也是最近这么长时间，比如说最近的这十几年来啊，这么多的普通人能看到这么多的好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节目的最后真是进入到了尾声了啊，两位在我们直播机房的嘉宾还有什么内容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 好，行，那就跟大家来最后做一个相当于嘱托吧。因为现在亚马逊的话虽然是一个公布的年终榜是到6月的，但其实现在大家看到时间已经进入到8月了，所以我们马上相关的一些更多的阅读的盛宴会贡献给大家，比如像刚才有剧透到的今日简史这种书大家可以去关注了，还有像亚马逊的开学季了，其实已经快要到这个时间了，那我们会有更多好的书和好的价格供给大家，尤其是如果要为孩子准备书的家长也可以在这个时候开始准备去搜集信息开始行动了。 云莹， 刚才于浩相当于做了一些预告哈，那我就来一点即时的福利，就是现在其实是我们的那个周年庆期间，我们现在的 Kindle 书店里就有很多的惊喜的价格等着大家去看，尤其喜欢中信的书的读者现在去看肯定是有惊喜哦。 好，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的内容之后呢，也做一个预告吧。那么在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当中呢，会定期邀请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的这些成员为大家推荐好书，其实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内容啊，就是编辑推荐，每个月一次编辑推荐。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因为年终榜真的是非常重要，所以呢在这个月啊，在八月份我们会安排两次亚马逊编辑推荐的团员到节目当中来做客。今天呢是主要介绍年终的这样的一个榜单的情况，那么在两个星期之后啊，大家就会听到了那一份很多朋友都心心念念的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书单了。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呢就已经结束了，再次感谢今天来直播机房做客的两位嘉宾朋友于浩和曲云莹的详细讲解，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即时传奇节目，再会。